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十章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被赶跑，第九十三集。 阿莱克托的手指一碰到黑魔标记，哈利的伤疤就如着了火一般剧痛起来，群星密布的房间从他眼前消失了。他站在悬崖下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周围海浪汹涌，内心一阵狂喜。 他们抓住了那男孩。 砰的一声巨响，哈利又回到他置身的地方。他茫然地举起魔杖，可是面前的女巫已经向前扑倒。他重重地摔倒在地，震得书柜的玻璃叮当作响。 我以前只在 DA 训练时练习过昏迷咒。 卢娜饶有兴趣地说， 没想到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。 果然，天花板开始颤抖，通向宿舍的门后面传来越来越响的奔跑声。卢娜的咒语惊醒了睡在上面的拉文克劳学生。 卢娜，你在哪儿？我需要钻到隐形衣下面。 卢娜的脚突然出现了，哈利赶紧跑到她身边。他刚把隐形衣披到两人身上，门就开了。一群穿着睡衣的拉文克劳学生拥进了公共休息室，他们看见阿莱克托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，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发出惊讶的尖叫。慢慢地，他们蹭过去围在他身边，看着这头随时都会醒来向他们发起进攻的猛兽。然后一个勇敢的一年级新生冲过去，用大脚趾顶了顶他的屁股。 我想他可能死了， 他高兴地喊了起来。 啊、哦，看！ 卢娜看见拉文克劳的同学们把阿莱克托团团围住，开心地小声说：“ 他们多高兴呀！” 是啊，太棒了！ 哈利闭上眼睛，伤疤突突地跳疼，他主动地再次陷入了伏地魔的思想。他行走在通往第一个山洞的地道里。他决定先检查了挂坠盒再过来，那也不会要多长时间。公共休息室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拉文克劳的同学们都怔住了。哈利听见门外的鹰形门环又发出那音乐般的温柔声音。 消失的东西去了哪儿？ 不知道，你给我闭嘴！ 一个粗鲁的声音吼道。哈利知道是阿莱克托的哥哥阿米库斯。 阿莱克托，阿莱克托，你在吗？你抓住他了吗？快开门！ 拉文克劳的同学们都吓坏了，聚在一起窃窃私语。随即，突如其来的传来一连串巨响，好像有人在朝门开枪。 阿莱克托，如果他来了，我们却没有抓住波特，你想遭到跟马尔福一家同样的下场吗？快回来打我！ 阿米库斯大声咆哮着，一边拼命推搡着门，可是门没有开。拉文克劳的同学们纷纷后退，最害怕的几个开始匆匆跑回楼上的卧室。哈利犹豫着，是不是应该把门炸开，击昏阿米库斯，不让他再做别的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响起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。 请问你在做什么呢，卡罗教授？ 我想穿过这扇该死的门。 阿米库斯喊道。 去把弗里维叫来，叫他来开门，快。 但你妹妹不是在里面吗？ 麦格教授问。 今天晚上早些时候，弗里维不是在你的紧急请求下放你妹妹进去了吗？或许他可以替你开门，你就用不着把半个城堡的人都吵醒了。 他不应事儿，你这个老娘们儿，你给我把门打开，快，快打开！ 没问题，如果你愿意这样。 麦格教授说，声音里透着可怕的寒意。只听门环轻轻响了一下，那个音乐般的声音又问道： 消失的东西去了哪儿？ 化为虚无，也就是说，化为万物。 麦格教授回答： 说得好。 鹰形门环说，门一下子打开了。阿米库斯挥舞着魔杖冲进门来， 落在后面的几个拉文克劳同学仓皇地朝楼梯奔去。阿米库斯和他妹妹一样是个驼背，长着一张苍白的面团般的脸和一双小绿豆眼。这双眼睛立刻看见了瘫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的阿莱克托，他发出一声愤怒和惊恐的喊叫： 他们干了什么？这帮小崽子！ 他嚷道： 我要给他们你专心照，让他们告诉我是谁干的，黑魔王会怎么说呢？ 阿米库斯站在他妹妹跟前，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门，尖声大叫： 我们没有抓到那小子，他们竟然把我妹妹给杀了！ 他只是被击昏了。 麦格教授蹲下身，查看了阿莱克托一番，不耐烦地说： 他不会有什么事的。 呸！他的麻烦大了！ 阿米库斯咆哮道： 被黑魔王抓住他就完了，他竟然把他给召来了，我感应到我的标记烧起来了。黑魔王还以为我们抓住了波特呢。 抓住了波特？ 麦格教授警觉地说。 你说什么？抓住了波特？ 他告诉我们波特可能会闯进拉文克劳塔楼，要我们一抓住波特就把他召来。 哈利波特为什么要闯进拉文克劳塔楼？波特是我们学院的。 在麦格教授疑惑和愤怒的声音里，哈利听出了一丝骄傲的口气，他内心立刻涌起对米勒娃麦格的爱戴。 他就告诉我们波特会来这里， 卡罗说。 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麦格教授站起身，锐利的眼睛在房间里扫视着，目光两次从哈利和卢娜站的地方扫过。 我们可以推到那些毛孩子身上， 阿米库斯说，那张胖猪脸突然变得狡猾起来。 对呀，就这么做。我们就说阿莱克托遭到毛孩子的偷袭，就是住在上面的那些毛孩子。 他抬头看向宿舍的位置，望着布满星星的天花板。 我们就说他们逼着他按了标记，让黑魔王得到了假情报。他可以惩罚他们。多几个毛孩子，少几个毛孩子又有什么差别？ 这是事实与谎言，勇气与懦弱之间的差别。 麦格教授脸色变白了，说道： 总之，看来这是你和你妹妹不能理解的一种差别。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白，绝不能把你们的许多愚蠢行为嫁祸到霍格沃茨的学生身上，我不允许。 你说什么？ 阿米库斯向前逼近，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，他的脸离麦格教授只差几寸。麦格教授没有退缩，而是以一种鄙夷的目光看着他，就好像他是粘在马桶圈上的令人恶心的东西。 这可不是你允许不允许的事，米勒瓦麦格，你的日子结束了，现在是我们在这掌权，你必须支持我，不然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他朝麦格教授脸上啐了一口。哈利一把扯掉身上的隐形衣，举起魔杖说道： 你不该这样做。 就在阿米库斯转过身来的一刹那，哈利大喊一声： 算计万国！ 食死徒一下子悬了起来，像个落水者一样在空中扭动翻转，痛苦地扑打嚎叫。随着哗啦一声巨响和碎玻璃溅落的声音，他砸在一个书架的门上，然后不省人事地摔倒在地。 我明白贝拉特里克斯的意思了， 哈利说，血液在脑子里涌动，轰轰作响。 你需要真正下得了狠心才行。 波特！ 麦格教授抓住自己的胸口，小声说道： 波特，你在这儿？这怎么会？ 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。 波特，这太愚蠢了。 他朝你吐唾沫， 哈利说。 波特，我，你真是见义勇为，但你难道没有想到？ 哦，我知道。 哈利安慰他道，不知怎的，他的紧张倒让他镇定了下来。 麦克 教授，伏地魔要来了。 怎么，现在可以说这个名字了？ 卢娜兴趣盎然地问，一把扯掉了隐形衣。看到又出现一个在逃的学生，麦格教授再也承受不住了，他踉踉跄跄地后退几步，跌坐在近旁的一把椅子上，紧紧地揪住他那旧格子泥尘衣的领口。 我想我们叫他什么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。 哈利对卢娜说， 他已经知道我在哪儿了。